是油脂的脂，褐是褐色的褐，脂褐质色素。那也就是说，这种色素它沉积到人的皮肤上，就是以老年斑的形式被人们所观察到。而现在医学研究出，这种脂褐质色素它不只停留在身体的体表，它同样会停留在人体的血管的内部，停留在人体的心血管，停留在人体的脑血管，会形成心脏血管内部的斑块，会形成脑动脉的硬化出现的斑块。所以如果只是简简单单的影响美观的话，那么这个老年斑将不对老年人构成大的威胁。因为老年人退休了，老年人剩下的最主要的目的是养好身体，对于究竟皮肤光滑不光滑，美不美，皱纹多不多，好多老年人已经不在意了。但是老年斑的出现真正的隐患在于内部，在于血管里面，因为它增加了心肌梗塞、脑中风的概率。因为血管里面的斑块会越来越多，这血管里的斑块越来越多，血液循环就会受到影响，所以这是一个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重大的隐患。那现在呢，是习惯于用活血化瘀来解决问题，来解决这个动脉里面出现的斑块。实际上我们说这是一种暂时解决问题的方法方式，因为随着活血化瘀能够对于这些斑块得到有效的控制，但是这种气血运行无力的状态，局面没有改变，仍然会有不断的色素的沉着，沉着到血管里面，沉着在皮肤上。所以活血化瘀是一个治标的一个办法，真正从根本上着手的话，活血化瘀只是一种辅助的办法。那面对着血管里的斑块越长越多，人体就会发出一些求救的信号，就像报警一样。那这个报警实际上就是皮肤上的色斑。那也就是说，皮肤上的色斑和血管内部的斑块，它的成分是一样的，它是一体的。随着血管里面的斑块越来越多，皮肤上的老年斑也会逐渐的增多，所以它是一种报警的信号。一部分老年人对于长出来的老年斑是置之不理，刚才说过，老年人认为美不美都无所谓了。那还有一部分人呢，用掩盖的办法，他就认为长了老年斑了很正常，因为岁数大了，那怎么办呢？他就涂一些化妆品呢、等等这些办法来去掩盖它。实际上我们说这些都没有针对内部的隐患去进行解决。那为什么这个老年斑和血管里的硬块会沉积的越来越多呢？原因就在于原来身体正常的功能受到了影响。是哪一个功能受到影响呢？是肝和肾的功能。那我们都知道肝有一个重要的功能，负责清洗血液。那现在随着肝功能的退化，那人毕竟衰老了，有的人身体还透支了，所以随着肝功能的退化，越来越多的血液得不到有效的清洁，那会出现什么反应呢？这个人会出现牙龈、嘴唇这个颜色呀，慢慢的发暗，越来越暗，最后变黑。所以照镜子的时候，一呲牙能够看到自己牙龈的颜色，如果非常的暗，甚至发黑了，那就说明肝脏清洁血液的功能在下降。所以这种颜色预示着这个血液是越来越脏，因为肝脏它不能够及时的清洗这个血液，所以血液越来越脏，体现在人的牙龈和嘴唇上。那肾脏呢，它的重要的功能是过滤血液，也就是说它把有毒有害的物质从血当中过滤出来，以尿的形式排出体外，这样呢对身体来说是一个大扫除，对身体来说是一个保护。而老年人随着肾功能的减退，肾功能不能像原来一样正常的运转， 那就会出现一系列的表现，而这一系列的表现当中，小便的颜色慢慢变得越来越清淡，是一个主要的症状。而这个症状啊，一般人很容易忽视掉。第一，好多人就没有观察排便的习惯，就认为排便排完了就完了，他没有这个非要去观察排便的这个状态，是吧？排便的颜色呀，这排便感觉的这个量足不足啊，温度怎么样啊，等等等等，一系列都是衡量排便的这些指标，好多人根本就没有这个观察的习惯。那更何况排出来的尿是清的，它更容易忽视掉。那实际上为什么排尿的颜色越来越清淡呢？原因就在于肾呢，它主要的功能是过滤血液当中的毒素，然后通过尿的形式排出体外。所以如果正常的肾脏在排毒，它的尿液应该是淡黄色的，那也就是说它有着排毒的能力，有很多的毒也能够通过尿液排出体外。那随着这个小便的颜色变得越来越清淡，那就说明毒素没出来。那毒素没出来到哪儿去了呢？那肯定是沉积在身体的其他的部位了。那也就是说肾脏对于过滤毒素这个功能在不断的下降，那这就预示着更多的毒素不能够及时排出体外的时候，就要沉积到身体的各个部位，有的沉积到皮肤，有的沉积到了心血管，有的沉积到了脑血管，这就形成了刚才说的那种局面。所以实际上肾功能排毒的能力减弱了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所以真正要使血管里的斑块消失，要想使长出来的老年斑消失，活血化瘀是一个治标的办法，更应该有治本的思路。这个治本的思路就是补益人的肝肾的功能，恢复肝脏清洁血液的功能，恢复肾脏过滤血液排毒的能力。把这两个功能修复好，血液能够得到及时的清洗，毒素能够得到及时的代谢，这才能够使血管内部逐渐的清洁起来，这才能够使人的皮肤逐渐清洁起来，把这些需要代谢出体外的毒素及时的代谢出去。针对于老年人长出来的老年斑，针对于检查出来的心脑血管上面有斑块，应用活血化瘀的思路的同时，要应该养护人的肝肾的功能，提高人的肝肾的功能，发挥自身调节的能力。那如何去有效的养护肝肾功能呢？现在肝也需要养护，肾也需要养护，是不是要应用很多的不同的办法呢？实际上中医学可以针对于肝和肾达到肝肾同补的作用。那要想肝肾同补，就要补益的力度强，才能够既能够达到补肝的作用，又能够达到补肾的作用。所以这个恰恰是血肉有情之品的优势。血肉有情之品通过补益肝肾，即使说同时调节，仍然保持着充足的补益的力度，所以这一点是血肉有情之品的优势。而海狗鞭属于血肉有情之品，那它对于肝肾的补充作用非常的突出，在这个基础之上再加用草木之品来养护肝肾，共同能够发挥出补益力度强，维持的时间持久，同时补益的全面的作用。那正是因为海狗鞭当中含有丰富的养肾护肾的精微物质，所以它带来了很强的补益的力度。医书当中明确指出，海狗鞭入肝肾的经脉，可以达到肝肾同补，可以达到气血同补。为什么还能气血同补呢？原因在于它含有丰富的血红蛋白，对于养护人的气血作用同样十分突出。那当人体的肝脏得到有效的养护，当人体的肾脏得到有效的补充的时候，肝脏会加强运转，加强清洗血液的能力， 肾脏也会加强运转，加强过滤血液的能力，这两个是一整套，一个把它洗得越来越干净，一个把洗干净出来的不良产物代谢出体外，因为肾司二便，那也就是说排毒代谢排二便的能力是由肾来控制，只要有了脏东西就可以通过二便的形式往外排，所以这个时候恰恰身体内部倒是越来越干净了，随着身体内部越来越干净，血管里面也越来越干净，它的斑块就会越来越少，皮肤越来越干净，它的老年斑就会逐渐的消退，所以实际上老年斑是一个身体内部状态的一个晴雨表，是一个预告，不要只认为老年斑是影响人的美观，它有更深层的意义，就在于它应该代谢出体外的这些杂质停留在身体内部，所以是派老年斑出来起到一个警示的作用，一定要认知到身体的这个呼救的信号，及时的想出措施来达到内部的调节，有效的解决，从而有效的可以帮助老年人达到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的作用。所以补益人的肝肾的功能，可以在强壮身体的前提下恢复肝肾的自我职能，从而能够使身体的内部越来越清洁，从而有效的达到帮助人养生延寿的作用。希望这种安全有效的解决老年斑的措施也能够帮助您延缓血管的衰老，延缓皮肤的衰老，延缓全身的衰老。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也非常感谢郑老师给大家带来健康和养生方面的话题。也欢迎您在每天上午的十点锁定中波603千赫北京故事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以下是广告时间。 好消息，阳春三月双节将至，四世同堂海狗边特步胶囊公司特定于3月1日至3月8日在北京12家专卖店举办迎元宵庆三八大型优惠活动，详情请拨打电话6618-77786618-77786618-78006618-7800。 四世同堂海狗边特步胶囊专卖店电话6618-84006618-7778。 本品不适合少年儿童，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 以上是广告时间。 几千年来，灵芝一直被认为是仙草、瑞草，是历代王公贵族的养生珍品。现代科学研究也证实，灵芝是促进人体整体平衡健康的理想调节剂，备受养生名家推崇。充分挖掘灵芝瑰宝作用，普及健康知识，平衡养生公益健康节目将告诉你科学养生的方法。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就有请健康顾问回帆老师呢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继续给大家讲呢关于呼吸系统的一些疾病常见的一些通常看见比较多的一些症状。我们原来给大家讲的咳嗽咳痰，那么在咳痰的里头还有一种呢就是咳血。什么叫咳血呢？因为咳血跟吐血是两码事儿。咳血呢是指着咽喉下部的呼吸道器官，比如气管、支气管或者肺组织，它出血了，然后并且经过咳嗽这个动作从口腔里头排出来的。特别是这个咳血呢，它不仅可以由呼吸道的疾病引起，也可以由循环或血液循环系统的疾病引起，外伤以及其他系统的全身性疾病的因素引起。另外呢，咳血我们知道啊，它是从口腔、咽部和鼻部出来的血。一般的来说呢，患者自己可以感觉到口腔和咽部有这个有一种这个带血血腥的有一点那个味儿，而鼻腔的出血大部分是从鼻孔里出来的，有时候也有少部分呢它到咽部然后隔出来。也从鼻腔里出来的血，医生会非常容易的发现鼻部的出血部位，称为是这个出血灶。 但是有时候出血的部位啊在鼻腔的后部，而且出血比较多，就会被误认为是咳血。这时候呢就要请医生检查，医生可以用一种叫做鼻咽镜，一检查就可以看出来出血的部位是沿着鼻后孔往下流的，那有时候呢也是在咽部，所以它也咳。但是虽然咳血是经过呼吸动是经过咳嗽这个动作出来的，但有时候呢也不容易跟一种叫呕血，呕血我们临床上就叫吐血了，那是从消化道出来的一些血。在咳血呕血的区别对这个疾病的诊断上处理上啊都是很重要的，有区别。但是这个还是有经验的医生或者他自己本身有过咳血的历史，有过呕血的历史，就是吐血的历史，那么还是可以在问病史的时候呢就可以得到一定的诊断的提示。咳血和呕血呢有很大的不同，你比如这个不论是医生或者是出血者病人还是出血的家属，都要弄清曾经有过什么病，就是既往你有什么病史。例如病人本来就有肺结核，或者支气管扩张，或者是有肺部的肿瘤和心脏病，因为这些病引起的咳血呢相对的讲病人消化道的疾病，你比如溃疡病或者十二指肠球部溃疡或者是肝硬化这样的病，他就可能呕血。呕血呢就是我们俗话说的吐血了，要是说咳血呢那就是呼吸道的事儿了。所以这是第一个要应该注意的，就是你自己要闹清你原来有什么病，一定要跟医生诉说清楚。还有呢就是要问清楚啊，出血之前病人有什么不舒服，比如咳血的人呢往往都有这个嗓子痒痒啊，胸闷啊，咳嗽啊这些症状，而呕血的人常常是上腹部不舒服，就有恶心吐这样的感觉。第三个呢两个出血方式不是一样的。咳血的呢一般是经过咳嗽用力然后才将呼吸道里头咳出来，而呕血是随着呕吐就有这个干预有呕的这种动作，有时候呢它可以成一种喷射状的出来。还有就是在咳出和呕出的血液中有不相同的，你比如咳血啊大部分是鲜红色的，呕出的血呢是棕黑色或者是深红色，只有出血量非常大的时候它才是鲜红的。既然咳血是由呼吸道来，因此它就混着这个痰液和唾液这样的东西，而呕血者它来自胃部，因此观察到血中的食物和残渣以及有胃液，还有这个有时候有这个酸的有这个食物的东西在里头。这些原因是因为呕血多呈一个酸性，相反的呢咳血多是碱性的，因为血液本身呢呈碱性，pH 值啊在 7.35 到 7.45 是一个偏碱性的。还有一点就是咳血的人呢一般的来讲他不会有薄油便，就是黑色的，除非这个病人咽下了很多的血液，而呕血的人呢常常在这个呕血的事件发生以后数天内啊他还有这个薄油便，就是黑色的大便。这个呢这个鉴别起来啊对及时的抢救和诊断都有着非常重要的这个关系。那么我们在临床上啊哪些病是由于咳血是容易引起咳血的，虽然咳血是这个喉部下端的呼吸道的出血并且经过这个咳嗽的动作才排出的，可是它并非就是呼吸道的疾病，不是局限于就是呼吸道的疾病。比如有一些除了呼吸道的一些疾病之外，还有胸部的一些疾病啊，还有全身出血性的一些倾向的疾病啊，都可以咳血，就是从咳嗽里带出血来。比如我们呼吸道的一些疾病大家最常见听到的，现在也是这个特别是老年人这个结核的发病率啊在增高，世界范围内都是这样，而且这个结核菌的耐药性啊也比较增高。肺结核的人呢往往他这个空洞啊容易牵扯到这个肺的支气管的非常大的这个血管上，所以他有时候咳起血来也非常的猛烈，而且可以引起窒息引起死亡。 再一个就是支气管扩张的科学，这些都是呢大口的献血咳出来，支气管炎呐、肺脓肿啊，还有肺部的肿瘤啊、肺炎呐、还有一些寄生虫病在我们肺里头，你比如这个肺的吸虫病，或者是这个包虫病，再有就是肺的真菌病，支气管的结石，还肺部转移的一些肿瘤，这些呢都因为炎症。然后导致支气管黏膜或者是病灶或者是毛细血管渗血性增高，然后黏膜下的血管破溃来引起出血，也特别是肺结核和支气管扩张啊，所引起的科血还是比较严重的。你大量的科血，你比如一次科300到500啊，或者是还高的以上的这样的科血呢，就可以引起那个窒息性的死亡，也是比较危险的。再有就是一些就是循环系统的疾病了，比如风湿性心脏病、二尖瓣狭窄呀、还有高血压心脏病啊、肺动脉高压呀、还有主动脉瘤啊，以及肺梗死或者是肺动静脉瘘，像这些呢，在咳嗽的时候也可以带出这个血来。特别是二尖瓣狭窄的病人啊，经常因为心衰啊，可以咳出那个粉色的泡沫样痰，这是它的代表的一种咳血的方式。还有就是外伤的时候，你比如你胸部外伤有挫伤了，或者是你这个肋骨骨折了，或者是这个爆炸引起的伤啊，枪弹引起的伤，再有就是医疗操作的过程中，比如做各种检查的时候，支气管检查呀、或者活检呐、或者穿刺啊，也偶然引起这个咳血发生。再一部分就是全身性的疾病了，比如我们常见的白血病啊、血友病啊，是一种这个遗传性的疾病，还有就是再生障碍性贫血、流行性出血热等等，还有就是这个血小板减少性紫癜、慢性肾功衰竭、尿毒症，像这些呢都是有出血倾向的，就是它的血的凝血机制发生了很大的这个障碍，这样就是这个稍稍用点力啊，或者咳嗽啊，它就会出来血。而且这些病呢，基本上都伴有咳嗽的症状，也容易感染。还有其他少见的一些病，你比如像这个氧中毒啊，和肺出血性肾炎综合症啊，支气管扩张啊，还有肺窦炎。还有就是内脏的异位综合症等等，虽然这些我们比较生疏，但是呢，这个在出血的引起咳血的这些疾病上，那么这些呢，像这些部位都占了一定的比例。那咳血我们知道啊，在这个临床上啊，还是比较重视的一些症状。你比如像这个经常在痰里有带一些血，虽然不是大口大口的咳血，那就对于这个肺部的肿瘤就要特别高度的警惕。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 以下是广告时间。四川仙牌灵芝集团是一家采用现代生物技术对灵芝进行大规模萃取应用的高科技企业。四川仙牌灵芝集团生产的仙牌灵芝系列产品多年来畅销海内外，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四川仙牌灵芝集团在北京有17家专卖店，咨询电话6618-2780、6618-9762。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灵芝呢，你知道从古到今我们都知道它是个药用的菌类物质，当然2000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把它纳入法定的中药，所以灵芝呢在古代我们的祖先就知道它能延年益寿的功效。那现在呢，一个是西药肯定了它的药用价值，另外呢它又纳入了法定的中药，所以它对一些常见病啊、多发病啊，甚至是疑难杂症，在预防上以及在治疗过程中减轻和消除症状上，还有促进我们身体疾病的康复和自愈的能力上，因为灵芝里头10大类150多种的有效成分，而且有的成分的药理活性、生物活性非常广泛，作用非常明显，那就对我们身体啊解除症状上，还有促进康复上起到非常好的双向调整的作用，而使我们能够得到健康。现在医学研究就表明了，灵芝里含有10大类150多种，其中有60种药理活性、生物活性非常强，而且很全面。在用了灵芝，特别是长期用灵芝以后，它就出现非常明显的药理活性作用。这样的药理活性作用呢，就能够很好的提高我们人体的生命力，而且明显的减除一些消除一些疲劳的症状、缺氧的症状，增加我们身体抗旱的能力， 增加我们身体抗寒的能力，而使得我们的体质得到改善，比如食欲啊，这个睡眠都非常好，然后呢抗寒能力也非常强，感冒也少得，这些呢都是由于经常用灵芝它的有效成分起到的作用。而对于我们肺部来讲，我们的古代人早就知道说这个灵芝可以补肺气、益肺气、通利口鼻、治上逆咳喘，所以用灵芝的人啊，经常有很多人啊就有这经验，它可以平喘止咳，可以去痰，有这样的作用。原因就是它里头的有些成分，你比如像灵芝多糖，它能够修复我们支气管黏膜柱状上皮，它不但可以修复，而且修复的比较完善、比较快，这样就防止了一些炎症往下延续，把要进到我们呼吸道的一些异物，包括粉尘、包括细菌、病毒这些微生物啊，就能够很好的把它清除出去。而这个灵芝多糖呢，它又能够促进我们的骨髓生成更多的多功能干细胞，而是我们周围血管的免疫战士白细胞、淋巴细胞、吞噬细胞，它们的战斗力增强、吞噬力增强，这样来呢使得我们这个呼吸道的炎症得到一定的这个控制。再有就是它能促进网织内皮系统提高吞噬细胞的作用，然后呢还可以抑制过敏反应，像这个灵芝酸还有这个锗元素，它们都有这样的作用，就使得组织胺的释放和慢性物质的释放能够减少，这样使得过敏反应能够得到一定的改善。所以这个用灵芝以后，这些物质以及它非常强的营养物质，18种氨基酸、8种不能合成，还有多种维生素，特别是 B 种的维生素，再有就是天然的提高我们免疫功能的有机锗元素，它比人参要高5到6倍。那么这些元素再加上这个灵芝这些药理活性作用强的物质，在你经常应的过程中，对心肝脾肺肾都起到非常好的补益作用。另外在平喘止咳，在改善缺氧状况，帮助我们恢复呼吸道的正常生理功能上，都会起到非常好的促进作用，这样呢来这个减少呼吸道一些症状的严重，减少一些呼吸道出现的一些严重的症状，使他们控制在比较好的范围之内，而使我们的健康呢能够得到比较快的恢复。 今天的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以下是广告时间。仙牌灵芝茶专卖店电话：西城6618-2780-6618-9762，安外84130035，海淀62197759，崇文67115572，朝阳65866376，顺义69464338，通州13661213708，昌平80103197，宣武63428959。丰台63820199。 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您即将收听的是档案。 1931年9月18日，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黄埔军校 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建设， 中央统。 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欢迎收听《档案》。 世人都知《红楼梦》，然而却很少有人了解它的作者曹雪芹。凤姐儿穿越历史，旧梦重圆，戏中贾宝玉到底有多少曹雪芹的影子？戏外曹雪芹又有着怎样的儿女情长和处世之才？档案马上为您揭秘鲜为人知的曹雪芹，下集。 曹雪芹的一杆生花妙笔，除了对自身际遇的感怀，还超越时代，史无前例的在男性社会里挖掘出了一组美丽可爱、性格各异的女性群像，大胆的正面讴歌女性的美，对美的毁灭痛悼不已，甚至